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以花卉友迎世园长城脚下品花宴，昨天2018年世园花宴美食节在延庆区旧县镇归州牡丹园举行，请听报道。 在这个被春光和花卉装点的归州牡丹园里，有30多家延庆当地的特色乡村美食单位参与了这次世园花宴主题创作的比拼，带来的美食琳琅满目，香味四溢。 好吃好吃好吃。 记者看到景庄镇代表队桌前不断聚集着拍照的游客，厨师就在桌旁。 师傅，这是什么菜呀？ 咱们这是向阳花鱼宴， 造型还挺别致。 是，一接锅的时候它就是一朵饱满的向日葵，我们也想为迎世园出一份力。 延庆区旅游委副主任郑爱娟现在来到了我的身边。 延庆乡村美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成为了京郊旅游的一个品牌。今年推出的是以世园花宴为主题，我们是想把我们的乡村旅游资源向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展示，为世园会服务保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五一黄金周到来之际呢，也欢迎广大市民来延庆休闲度假。 据了解，世园花宴美食节的举办同时也拉开了世园会优质旅游产品推介活动的序幕。记者现在来到了北京世园会延庆指挥部。据北京世园局游客服务与票务管理部负责人刘达介绍， 举办这个首次推介活动呢，是我们筹备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公共景观建设整体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中国馆、国际馆等核心建筑主体架构已经封顶，同时正在积极协调推进各项外围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如期服务世园会。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五一小长假期间，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观文展、游科普、赏春花三大类40多项游园活动。同时，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五一期间都可以网上售票。市属公园还将在五一开展以传统花卉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科普活动。北京植物园、渊潭公园、园博馆等举办园艺劳动活动，游客可以参与花卉种植、体验园艺设计等活动。天坛公园、景山公园、北京动物园将在节日期间开展丰富的公园科普宣传体验活动。五一假期，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预计北京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可能达到265万，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高峰日交通量可能达到270万。据预测，五一假期交通主要以短途出游为主，热门景点周边交通容易出现拥堵状况。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开往春天的列车市郊铁路 S2 线将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加密开行2对旅客列车，高峰期的发车间隔由过去的2.5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满足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需求，北京铁路局增开北京去往西安、哈尔滨等方向的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或通过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拨打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订票电话购买车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的情况。那持续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天气是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光照比较好，气温回升，大部分时间呢，人体感受天气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明天的扩散条件有所下降，有污染物的累积，应该尽量的减少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是一场全男班的演出，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考。这次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笔下的短篇小说，透过理想家庭的万花筒来找寻自己的身影，用过去的故事思考今天的生活。今晚演艺群会走进老舍赶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静乔。 哎，欢迎。那今天晚上跟各位说啊，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奖品的啊。本节目奖品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演出票4张。《当归》讲述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那各位如何能够获得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然后呢数字876，关注之后您在后台留言说我想要看这个当归，然后留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啦。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部话剧是老舍赶集。马上把我们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话剧老舍赶集的编剧、导演、主演方旭老师，欢迎您方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方老师。 还有话剧老舍赶集的主演刘欣然，欢迎。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欣然。 还有也是这部剧的主演景松涛，欢迎。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松涛啊。哎呀，其实刚才我们这个上一个节目的嘉宾王老师这一出门一看到欣然说，哟，欣然你今儿来说昆曲啊。 是 所以呢这个，但是今天真不是说昆曲，说的是方旭老师的新剧啊，叫《老舍赶集》。这样，我们请方旭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话剧啊？ 啊，这次呢是第五次改编老舍先生的小说，我们这次呢选择了老舍先生的6个短篇。话剧《观众须知》，《创造病》，《牺牲》，《黑白里》，《邻居们》，还有最后一个叫《我的理想家庭》。 哦， 六个短片 是，那这个等于说是6个短片合成的这样一个剧吗？ 对， 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然后有不同的人在演，然后是6组演员在演吗？ 是这样，它故事呢相对独立，但是呢主题呢又相对完整。其实它都是和我们所说的 老舍那个年代，他讲的一个叫我的理想家庭，和就是和人的理想家庭和理想生活有关的这么一个主题的这么一个戏， 可能是就是说以理想家庭和理想生活为主题，然后比如说你的理想家庭、理想生活包括和睦的邻里关系， 对， 叫做包括什么叫做夫妻关系， 兄弟啊， 兄弟情， 对， 然后呢以这个为主题来辐射各个层面， 对，是这么一个戏， 哎。那这样我们请这个几位今天来的两位主演啊，分别说一说你们都演的是哪几个短片，然后呢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让我们请来那个松涛老师 来吧。 哎， 那个我演两三个，一个是 想不起来了 一个是牺牲里的毛博士，还有一个是黑白里的哥哥黑里，还有一个理想家庭，因为理想家庭是我们六个人都在上面，六个人都演。 那你给我们先这几个故事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牺牲就是一个留美博士回来的，还有一个是大学本来就在这个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个是讲师，这三个人之间的事儿。多了我就别说了，大家去看就完了。 但是你看啊，您是演了三个啊，就是说在三个的这个短片当中都有您， 对， 但是又是不同的角色， 对，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对。 哎呀，那这个会不会观众有的时候看起来会比如说串啊，或者怎么样？ 不会 是吗？ 不会， 是不是造型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从造型上面来进行加以区分，或者是这样的。 对， 好，那这样我们请这个 欣然 说一说啊。 我呢也是演三个，我其中跟松涛在一则里边，我是在牺牲里边演的那个梅教授，就是老梅。和他留洋回来的这个毛博士正好是一个对立的一个，对，两个算是 天敌， 对，天生的这么一对天敌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在邻居们里边，我演的是一个女教书先生宋太太。等于是这次一男一女。然后第三个呢是也是理想家庭，我们六个人，六个演员在一起来共同完成，是这么三个角色。 我想知道就是通过你们吧，这个你们的表演来，就是对于老舍这六篇这个短篇，你们有怎么样的理解和或者你们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样子的认识？这样，欣然先给我们说一说，因为我发现松涛他老不说，其实他不说他是忘了，我觉得。 没有， 开玩笑。 记性不太好。 没有。松涛就负责卖关子，然后你就属于现在把 角色上身了。 哎呀， 好，这个毛博士现在角色上身。 毛博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又不能喝， 剧透是吧？不能剧透。 没有，开玩笑。 就是一个海归。 其 实我可能说一个大家以前大家熟悉的，比如说像《围城》里的方鸿渐，就是那个年代的啊，留洋回来的这么一个博士。但是呢，他由于就是被这个美国文化浸染了以后，他回到国内以后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这个人后来回来以后，就整个的生活状态非常的拧巴。所以他最后的结局也是挺让人揪心的一个结局。 结局我们就保密。对。但是我们您说， 我刚才就是一直在想啊，几位一直在保密，但是这些短片其实我们在一些作品里面，在老舍先生的文集里面能看到， 其实没有密可报，就是卖个官司， 是会不一样吗？会跟这个文本有很大不一样吗？ 这个还是区别挺大的，因为它是改编嘛，确实，尤其就说到这个毛博士这一则，其实牺牲是我们花费的所有精力最大的一则。因为原小说里边呢，它除了这个毛博士以外，因为另外两个人物其实很模糊。基本上如果我们读原著的话，看不出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这样呢，我们在舞台呈现的过程当中就不能这么往舞台上立。所以就要找到这个人物的明确的他的身份、他的性格、他的爱好，包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这个可能在原著里都是看不到的。所以戏剧这个东西它还是要有一些遵循它本该遵循的规律，就是它还是要有一些 戏剧冲突在里边， 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改的过程当中觉得最费劲的一则。 那你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可能在原作当中，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然后或者是不那么明晰的这样一个人物，我们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原则，或者是如何去把它给丰满起来呢？或者 你比如说，我觉得欣然呢，一个是大家也都知道，欣然是我们京城很有名的美男旦， 对对对， 是吧？但是呢，这次呢，在这个牺牲这一则里边，他演的这个梅教授，可能跟大家以前所有见到欣然的那个形象都不一样。 哦， 首先说他不再反串女性角色了，这次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就是民国时期很有范儿的这一个教授。然后呢，我们还是就是说，因为欣然有这个戏曲的功底和长处，那么我们就是说，等于给这个教授赋予了一点戏曲的一些元素，就他喜欢中国戏曲，但是他里边呈现的呢是戏曲的虚声，是吧？就他，但他跟这个男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所以就是像这个毛博士呢，和这么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教授，他上来就形成了一个天敌关系 啊，对， 所以他这个矛盾自然就形成 了。这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这还真是有点，比如说现实映照啊，有的人会觉得咖啡和大蒜之间啊，或者是对吧啊？ 而且特别巧合、特别逗的是，我跟松涛。一开始我是毛博士，就是一开始他是老梅，就是梅 对是反 对 啊、哦，就是你们一开始定人物的时候， 一开始定人物，因为一开始那个剧本方老师给我们的时候，我第一个挑的就是毛博士，我说我一定要演毛博士，因为这跟我的那个我平时我就是生活当中那个距离太远了，所以我当时我觉得特别有挑战性，所以我当时挑的毛博士。 你不是因为跟自己生活近，而是因为太远，你想要挑战一下。 对， 嗯， 但是后来有一天突然方老师让我们。就是大家所有的演员都就是有一天大家很累了，说大家放松一下，那么所有的人就是你挑一个你不是你的这个角色的，你挑一则，然后你自己读，就读着玩，然后你也是等于从旁观者清嘛，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听一听别人怎么去诠释你的这个角色，结果我们俩就互换了，我读那个老梅，他读毛博士，结果我觉得其实因为你一放松了，就是你大家读着玩嘛，反而状态一放松了，你要的那个感觉差不多就能有一点，不能说完全说特别对，特别接近，但是最起码那个状态会有一点，觉得其实他读这个毛博士更符合那个人物，而且更好玩 哦。 对，所以我们俩就换过来了，等于是。 哦，哎呀，可惜今天我们应该是不提前让这个，松涛给准备一段啊，给大家。 都忘了。 哎呀，都忘了。哎呀，我算是发现了，这松涛太适合演这毛博士了，是吧？啊，你这样，松涛，你跟我说说，你所饰演的这个毛博士，他身上有几大特点？你给总结一下行不行？啊， 毛博士的特点，就是说话跟读诗似的。 哦， 然后走路都带着劲儿。 哦， 还有什么呀？ 就比较神经质， 神经质， 神经质， 比较神经质。 他们老说神经质，我觉得不是。 哎呀， 就是那个 松涛呢，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 哦 啊，他。啊 啊！哎，这表演体系不同是吧？ 所以他很适合毛博士。 哎，你别说，幸好有这个当年上海滩的这个最早接触洋派文化的这个劲儿，对吧？ 对，他们都太嗨。 哎，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则是在这个叫《牺牲》里的啊，两位的这一次对戏和对撞啊。那其实还有其他的几出，那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这欣然说，你还有哪演过哪出？ 还有一出是《邻居们》。邻居们呢，就是两家，一家是全部是太太和先生都是教书的。然后另一家呢，就是方老师演的一个商人。和一个商人的太太，两个人这个两家之间的一个邻里，就实际上讲的一个邻里之间的一个摩擦呀，一个关系，是一个喜剧，挺好玩的， 喜剧是吧？ 对， 乔儿，你看啊，这六则里边，你特别对哪个感兴趣？比如创造病、观众须知二十则、牺牲、黑白里、邻居们、我的理想家庭， 这六个里面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观众须知二十则是怎么演的，因为这个文章我读过 哦。 然后他呢就是列了二十条，这二十条呢 说是观众须知，其实都是讽刺的意味比较重，对，都全都是反话。而且呢，我们现在读来的时候觉得老舍先生非常有先见之明，已经读到了现在我们在剧场能遇到的这些情况、 嗯、 这个咱们怎么来演呢？就是跟观众、 哎、问到点上了，方老师、 这个呢场是我开的 啊， 但是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整个这一则呢做成了一个和观众互动的这么一个环节。 哦，就是这出戏、 哦、 对、 哦、 这 出戏是要观众和我一起完成的。 哦， 而且我们还给观众准备了很特别的礼品。 哟， 哎，我能猜一下吗？比如说不要带孩子，这里面有几句我记得是有一则说、嗯、不要带孩子，如果带孩子的话请让孩子大声喧闹， 牺牲哭闹， 牺牲哭闹、怎样 对 怎样，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实际上它都是反话，但是有一部分是我把它跟大家这个讲完的、 嗯、 还一部分呢是观众自己来讲的。 哦，您在这个地方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对对对对对、 嗯、 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头上呢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嗯、 就是借着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观众须知，我们也说了一点跟今天看戏有关的事儿 啊， 比如说手机的这个事儿、 嗯、 啊， 哎，因为现在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剧场一黑灯下边其实手机都是四处都是那个 亮的、 啊、星光灿烂的、 嗯、 啊、 嗯嗯、 所以呢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事跟大家聊聊呢，就是说哎呀您来剧场花着钱、 嗯、 搭着时间、 嗯、 这个手机就放一放、 嗯、对 是吧。 对，其实这个我特别想说一句啊，就我就见有些人呢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要去看个演出，哈，拿个手机在那录啊，或者在那录，然后我就想说你录完了你是想回家看碟片吗？对吧，你说你 花钱来看真人版了，干嘛要拿回去？ 你说你是看一个电影，就是回家看一个电脑里的那个视频版的，和你看一个现场版的，哪一个更有艺术感染力？你干嘛非得在那录呢？ 这个事儿这边的特有趣哈，因为有些人去那个迪士尼看那个焰火，哎呀，你说看个现场版多有气氛， 对 呀、 啊， 结果他举着手机看了个电子版， 这脑子想不通，我觉得真的是。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感受，就是你出去有的时候出去旅游，你拍的那些照片，你说句实话，你回家你翻过几次？真的，除了 发完朋友圈， 秀完了自己的生活小多么这个滋润以外，后面其实基本上就扔那儿了。但是你错过了很多风景啊，哎，所以这个呢，我们觉得，哎，这个方老师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啊，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到时候方老师会跟大家互动，而且还会有礼物啊。 有。 是什么礼物？咱们就不见 了， 一定让大家觉得特别暖心的礼物 啊、哦！好，还有礼物。哎，那还有就是说，观众也有在现场，就是来读这个二十则是吗？ 对对对，其中有那大概那么六七条是由观众来读的。 嗯嗯嗯， 我们做了一些手卡， 哦，做了一些手卡， 对对对对， 就是让观众第一次也能跟演员互动起来，再完成一个剧。哎，这太好玩了。 哎，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看直播啊，就会发现欣然听到，不知道听到了这个以后你是觉得什么特别惊讶？ 他是不知道。 欣然 先没给观众一惊喜，先给我一惊喜。 欣然刚才说啊，跟警察啊那个地方嘀咕，你是不知道这个特殊的安排。 因为这事儿是这样，这个他确实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才确定的这个方案。 哦、 因为一直觉得开场那个形式始终觉得有点问题、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今天早上才做的一个决定。 哇、我们这新鲜热乎的独家发布。 对对，独家发布。所以这个里边没有安排什么专门突击考欣然的地方吧、嗯、 啊，没有 欣然可能心里在那害怕这个啊。好，那其实刚才说的这是观众须知二十则、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你还有哪个感兴趣？ 这个创造病第二个、这个是按照这个演出的顺序来的吗？我们现在看到的 须知二十则以后就头一个故事就是创造病。 嗯，这个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们先问两位演员在这里边有出演吗？ 跟我们没关系 啊，这两个都没关系。 对，他们俩都不在这则里 面，不在这则、 啊、为什么？嗯， 这是讲一对小夫妻的。 对 对， 因为主要可能还是涉及到抢装的问题。 哦哦哦， 对，所以可能我们要顾及到这个要算掐好时间。 哦，因为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呢17个人物 啊、 但是只有6个男演员。 哇、 而且呢中间3位男演员还分别担任了一男一女的这个 角色的扮演。 哇，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问一个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演小夫妻里边，如果你要男扮女装的话，那这欣然这肯定是这当仁不让的，你为什么没让他演呢？ 大 我发现宋涛今天来捅刀子，你知道吧，对，他岁数大了是吧， 话不多，每刀刀都补刀的。 那我想知道在这个小夫妻里边，谁是演的这个男扮女装的？这 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这一则里边演那个太太的，是在我邻居里面演我先生的。 哦， 对， 邻居， 他 其实中间就差了一个剧， 两个，差两个剧 啊，两个差两个， 他要 邻居们在最后啊， 把男装马上两个剧之间就换成女装， 有时间， 对，女装换成男装， 对对对，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员吧， 哦。这是也是一个真的，我觉得我们这除了方老师，我们先姑且不表啊，我 按下不表， 一会儿单表这一支啊，然后我们五个我也抛开啊，那这一支说不知道，就那四位演员真的是特别优秀 啊， 然后松涛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然后那三位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哦， 然后我刚才说演我先生那个就是在《创造病》里面演太太的那个叫秦风，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舞台剧演员， 秦风在《二马》里演我儿子 哦， 演小马。 小马， 哎呦，我觉得您要是把这几部剧的这几位人员都请来的话，咱就光人物关系吧，咱就得介绍半个小时。 如果真的他们来了，我估计可能你们俩就可以不说话了， 就不说话了， 对 是吧？ 欣然在二马里演我的恋人。 哦， 英国太太， 对对对，我演的 很混乱。 你看啊，你现在就是已经年纪大了，就不让你演女的了，都开玩笑。 他演岁数大的女的， 岁数大的女的。 对，然后还有两个演员，一个叫苏小丁，一个是马玉松，对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火， 也是中戏非常非常棒的。 这里边都有哪几位演员会来反扮，就是扮男扮女装？ 欣然。然后是玉松马玉松，还有秦峰，他们三个是各承担一男一女， 各承担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角色啊。 哎，那得 非常大 哦，想想这后台得多乱呢，就是大家这个剧完了之后，马上开始换另外剧的这个造型， 特别从容， 特别， 因为我们这次的人物造型可能跟大家。以往看到的那些台上的那些话剧的那个戏剧形象也不一样 哦，您有特殊的设计？ 对对对， 嗯， 因为首先说发型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处理 哦， 我们的发型 先简单举个例子，让我们 对、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微博上都已经有照片了， 我们的头发是纸做的， 纸做的， 纸的啊。所以就很简洁的就完成了那个人物形象的转换， 是不就是假发型的往上套吗？还是怎么着？ 不是，它也是这个我们就可以保点密哈 啊，就是怎么给怎么把这个纸的头发给弄上去。 总而言之，很简洁， 很简洁， 非常简洁啊。 哦。 另外呢，由于这次的服装整个的服装造型设计也比较特别，就是那个其实人穿上那个衣服就已经进入那个形象了。就这次的服装给了演员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也有效的规避掉了这个男演女的这个形体上的一些问题。 对，我听说是我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报道说这一次演出您采用了很多叫做充满实验感的非常规材料来打造出具有写意的舞台服装。 就是人穿上服装很像画，就他们很像，有人说特别二次元这个戏哈， 哦、 就像那个平面的那个漫画。 这个创意谁出的？是您想出来的吗？ 最早对，就是最早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其实，这个贼心早就有，在二马上没实现。结果就在这个戏上实现了。 而且这种方法更适合这种每个人角色需要很快去变化他的这种节奏。 对， 可能这个呈现效果更好。 这有点像戏曲里的，我只要把这个行头，可能就我一戴上，大家都知道我是要干嘛的。 也有道理。 对吧， 我们做了个特殊的行头，它只是跟那个戏曲的行头不一样， 对吧，可能你一扮上这个脸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性格的人，然后呢，好，那家 我们先进到广告。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这是一场全男班的演出，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考。这次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笔下的短篇小说，透过理想家庭的万花筒来找寻自己的身影，用过去的故事思考今天的生活。今晚演艺群会走进老舍赶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静乔。 嗯，同样今天要告诉大家，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演出票4张。当归呢，讲述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轻型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演艺群会876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好，那马上再一次请出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话剧《老舍赶集》的编剧、导演、主演方旭老师。您好，方老师。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还要欢迎一下 这也是这部剧的主演刘欣然，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主演景松涛，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松涛。 几位这个问好的方式好一致啊。 是，而且我们感觉啊是这样，就是在外面聊天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就是咱们这个组是因为可能合作次数很多嘛，你们跟这些演员就气氛还是相当轻松的啊。但是今天来的这几位，就是今天来的这几位啊， 都是属于这个组里唯一幸存的几位啊，然后是不是？这是可以这么说吧？ 是 是， 其他几位都倒下了。 是， 我们说这么轻松的环境下，他们怎么能倒下呢？就是这么累吗？ 累的 啊， 累的。 对这个， 前两天在合成，合成呢，其实这个戏呢和一个普通的话剧不太一样，就是说他因为他。故事一个跟一个都不一样，然后人物又多，所以这次整个排练以直到合成的工作强度非常大。 哦， 所以我们基本上从3月15号开始排练，大家应该是一天都没歇过。 哦， 啊，后来是因为有病倒的了，所以这个昨天才算歇了一天，就是我们从合成完了以后， 前天歇了一天。昨天咱们还去看录像， 前天歇了一天，我都累糊涂了。 这个那个，这我听说那个小丁都已经失声了， 失声了。嗯， 那他这个医生有跟他说啥时候能好吗？你演出的 今天有声了 啊，今天有声了， 但是呢，觉得他还是疲劳，我觉得就 必须让他休息， 得晋升一段时间。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上演这个？ 这个戏呢，首演是在上海。听起来有点意思啊。 对，这是为了松涛专门。 对，我们为了松涛把这个戏首演放在了上海，不是？这次也是因为这个上海有个叫静安戏剧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过。等于这次是静安戏剧谷的邀请，等于把这次戏的首演就放到了戏剧谷的那个演出当中。 所以回北京，我们肯定很多北京听众都特别期待、啊。 对，北京呢，我们是在5月19、20在天桥艺术中心。 哦，只有两场哈。 只有两场， 哇，好难得呀！大家肯定得提前买票哈。 但是9月份还会有，9月初还会有，因为这北京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叫北京国际老舍戏剧节，他会在这个戏剧节上还会再有演出。 哎，其实这个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您以前也用过这个叫全男班的这个阵容啊来演出，对吧？ 二马是第一次用 、啊、那这一次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这个用全男班？而且尤其是这里边女性角色也不少啊。对，您这个怎么想的啊？ 因为二马用全男班呢，最后呈现的效果，很多朋友们觉得还不错 哦。 这次用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全男这件事情上，想再做一些尝试，就想看一看全男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哦。 因为呢，二马呢，我们只是通过一个其实相对中性的一个表达啊，只是通过帽子然后改变了人物形象，但是这次呢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二马里边反串的四位女性角色都是英国人，因为这个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这种区别，然后再加上男演员的反串，自然造成了一种疏离感。就大家会觉得，哎，他那个表演状态是有点不同，如果你觉得他是表达了外国人的这种形象呈现在舞台上，大家觉得也还有点意思，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就是我们本土的中国人的角色，而且呢，你再去中性化的表达，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次呢，我们想就是通过这种漫画感比较强的方式，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找到这种全男的，就是把一个戏呈现在舞台上。事实证明好像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个我看松涛一直在点头，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你是唯一唯几的没反串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们在反串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特别好看 哦， 真的 够女人吗？ 就是我就看第一个创造病的时候 啊， 我每次都乐 啊， 就是我看秦风演那个女孩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会觉得她特别可爱的那种女孩，真的。 哎，她是从声音啊，还有 不是从声音，就是她的那个感觉，你就会觉得特别可爱。 哦， 真的特别可爱。 欣然那个扮相， 哇！我来看一下这照片啊，来， 你觉得是不是很女人也不一定能美到这样吗？ 首先很美，然后那个眼神儿，虽然是我们现在看是很眯着的那种哈。就很媚的一种眼神儿。 对对对对对，这好，这就是秦风 那个。 哇， 这是我太太，基本上 来看一下这 仨这么宽，基本上。 哇，哎，这是衣服显的吗？ 对，因为那个衣服里边有一个撑子啊。 哎，我们看到他那个。 头发了，头发 对 很有光泽感。 对，这就是纸做的， 纸做的啊、嗯。但是那个形状很逼真， 是 形状很逼真。 这个人本人多胖啊？ 这本人 本人就这么胖。 本人其实他也挺也挺胖。 你看，这是我们创造病的小新婚的太太。 哇，哎呀是，哎，我觉得他们衣服的颜色都特别漂亮，哎、这个是粉色的。 就像刚才您说了，在二马当中可能还追求一种就是中性的一种表达，那在这个剧当中就可能需要他更贴近他的性别。对吧？更贴近他，他演女性就要更贴近女性了。 对对对。 所以 他也是一个漫画式的表达 啊，漫画式的表达 啊就不。 所以你看他从形体上，你完全你不觉得他？ 哎呦， 啊、 对， 什么违和感应该是？ 对对对对对、嗯，就不一定是从那个声音啊什么来去改变，但就是他的整个形态表现的、就是。 对对 对，对声音还是本身 稍微有一点化妆， 演一点化妆 是完全按女人来演。 嗯， 但是啊， 对，那这就让欣然说说，因为你这是今天晚上唯一到现场的有反叛的这样一个、 啊、 一位人物，你跟我们说说您在这次的处理上，你有进行过哪些方面的处理或者是体验？ 还好，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次对我挑战最大的是这个梅教授，所以宋太太呢，就是邻居们里边的那个女教书先生，我觉得还好。 嗯， 因为。在戏曲舞台上， 嗯， 也是这个以女性形象来出现， 嗯 嗯， 然后之前在二马里边呢，也是以这个女性形象出现， 嗯， 所以这个女性形象可能对我来说还好， 嗯、 因为你只要把状态演对了就可以了， 哦， 演她的状态，演她的那种感受，对、 嗯， 而不是说你要是要非要怎么样就不是， 哦、 你只要因为。人的感受是不分男女的， 嗯、 你感受对了，我觉得就 OK 了，大家会认这个事儿。 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女性的特征并不只是、 啊、 只是她的生理上的特征和行为上的特征，行动上的特征，还有一些就是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会更让人有认同感，而忘了你是一个外表上的一个 是 不一样， 是 对吧？ 对， 哦，哎，所以松涛，你在看他们的时候，你乐不是？是因为说我看他演的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特别滑稽的那种乐 啊， 是觉得就是特别好。 这个、他们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啊， 对对对对， 哦， 就包括欣然的那个女教书先生， 嗯， 还有玉松的那个胖太太， 嗯嗯， 就都特别好看。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啊，所谓这个全男啊，这个男演女啊， 嗯、 其实他有多了一层扮演感。 哦， 那你多了一层扮演感呢？其实就是说，演员对那个他扮演的人物多了一层审视和分析。 嗯， 他不是一个女演女，完全是一个很实的这么一个演法 啊。 所以呢，就是他就会让这个演出会变得，首先他的游戏感会更强。 嗯嗯。 另外呢，由于这种疏离呢，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更有想象力。 嗯 啊，因为我觉得在剧场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嗯，对对对， 剧场的布景啊，所有东西它都是虚拟的。 嗯， 那么这种虚拟呢，其实它应该给大家其实打开了一个充分想象的空间。 嗯， 其实那个在台上台下，大家把这个想象空间激活了以后，那个产生的化学反应，其实比那么实打实的演会有意思的多 啊。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讲说，男演女。可能对于女人的那种感受是女人可能都会被忽视掉的一些东西。 哎，我对我听您的这个感觉的话，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它是个方形的时候它放在那儿，有可能是你有的时候你就忘掉它的棱角。 对， 就是说哎它就是个方形吧，你都忘了它有四个角或者是八个角。但是如果是一个圆的，你把它生捏成是个方形的时候，大家会留意，哎呦它这怎么出来这四个角，这四个角什么东西，这是就是可能就是会更加的去留意它这女性行为的特点。我可以来这样的来理解。 有这也有这么一层。 啊， 大帅你说的这番话太有哲理性了。 没有，就是 听众朋友们需要反思一下。 没有，就是当我们它本身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往有时候忽略了一些它的特点。 对对对，你说特别对。 对吧， 是这样。 当别人扮演成他的是什么的时候，反而他的你要把那个特征都给他展露出来。 对，其实有些东西会放大， 会放大。 放大， 然后呢，我们感受起来，观众看的时候就感受起来就更加明显。 对对 啊，有这样一种感觉。 哎， 所以接下来时间我特别想就是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们方旭老师这些年您改编了多少部老舍作品了？ 我自己改编这是第五次。 第五次、 再加上参演什么老舍武则呀， 嗯嗯， 反正就这些年没干别的事儿 啊， 对， 一直在这件事里边。 怎么就对老舍先生这么情有独钟？ 对啊， 嗨，北京人嘛。 啊， 因为从小长在四合院嘛，其实对京味儿确实从心里确实很迷恋那个东西。 嗯，所以其实老舍对您来说，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您作为改编了他这么多作品的一位创作者，您是如何去看待老舍他的作品啊，包括他的一些艺术价值的啊？ 我觉得老舍先生几次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老舍先生在我心里真的是先生。嗯 哦、 oh. 啊，所以我觉得老舍先生呢，他因为他这个他最早读的学校就是师范学校， 嗯嗯， 所以他最早的一份工作就是老师， 嗯 啊，虽然他后来就到了英国，到英国做的还是老师， 嗯 啊，后来他虽然成为了职业作家，但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文学书写的方式，但他骨子里边要做的其实还是先生， 嗯， 他是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让整个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的素质能够有所提升。 嗯， 所以他呢，我觉得他是受这个文学启蒙思想影响很严重的一位作家。 嗯， 所以他呢比较，其实他比较平和，他不主张用很暴力的方式来改变所有的东西。 嗯， 他是希望能够通过教育，通过学习，通过人的自觉，然后让整个人的素质，包括整个国家能够越来越好。 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一辈子虽然他做的是作家， 嗯， 但他骨子里边真的要完成的事情其实还是先生。 哦， 包括他作品也是很温和的那种，比如说他要讽刺一件事儿，他有的时候是用一种喜剧的，是用一种反讽的办法来说。哎，那就这部剧，就是咱们这部剧里面有六篇，那几篇是这个喜剧，几篇是这个有一点悲情色彩的吗？ 悲情色彩其实也不能说全悲，但相对来讲，可能有个催泪弹。 哦， 估计这颗催泪弹70%-80%的人可能都扛不住。 哦， 就是黑白里， 黑白里， 就是黑白里。 他讲述的是、 黑白里是讲述了一对兄弟的故事。哦、其实黑里和白里就是因为黑里就是松涛演的黑里、这个哥哥眉心上长了一颗痣、一颗黑痣，所以后来他被叫做黑里。但是呢，就是后来由于弟弟的原因，就等于哥哥替弟弟把命给送了。 哦， 是这么一个故事 哦、 所以这个故事呢，还是我们觉得还是挺感人的， 嗯， 而且实际上我们最后在合成过程当中，检验的效果也是这样，基本上坐台下的女性观众都没扛住这事儿， 嚯、 最后那一下眼泪都出来了， 刚才还以为就是一个特别欢乐的，从一开始大家就在互动，很开心，然后又创造病啊，还有这个邻居们都好像还是 对邻居们是个喜闹 喜剧， 喜闹剧是吧？而且我听说您最就是在今天还刚刚又重新改了一个其中的一则，对吧？ 那就是前面的那个创造病。 创造病， 创造病实际上讲了一个这个跟今天的观众特别好聊，就是个月光族的故事。 月光族， 哎、 就是新婚的小两口，买， 啊， 就是这么个故事。 哎呦， 但是自己手头钱并不支撑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各四处借债 啊， 然后借的自己很生活很尴尬。 哦， 是这么一个故事， 呀、yeah, ，这个的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是吧？ 对、 啊。前两天好像乔还跟我说，哎呀，这个月干活比较少，这怎么办呀？信用卡怎么还呀？是吧？ 所以就得要多上节目呀。 没有，哎，我这位问一下，这个欣然，你说一说，在这几则当中啊，有哪几则里边？因为我们知道老舍的作品当中，他有一些是有讽刺性的嘛。 嗯。 他哪些讽刺？你是觉得呀？就是让你特别有感触的啊，就是哪几则你是觉得他的讽刺到现在 没有？我觉得其实老舍先生的作品他是一直是一个贯穿的，他是一条线，就是其实不是说某一个故事或者某一个作品，我觉得其实先生整个的他的创作的这个生涯，他整个创作的这个作品当中其实都带有一点点这样的黑色幽默 啊，黑色幽默啊， 对，他实际上也不是完全讽刺，其实他有怜悯的东西，就像我们演的这个牺牲一样，他不是单纯的去讽刺这个毛博士，他其中也有，要不然所以你听他这个名字里边就是牺牲，就是他有老舍先生对于这个角色的他的一些怜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是完全是一味的讽刺， 也就是他不是站在这个人物的对立面去骂他，而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审视他，可怜他，或者是觉得他身上的可悲的点， 对，我觉 得这个是先生他的写作的非常高明的地方。 哦，那我们问问，再问问宋涛，你觉得在这几则当中有哪几则的哪一些情节或者是故事段落是让你特别有感触的啊？ 就是黑白里， 就是黑白里。 对，我看完我就觉得我就跟方老师说，我想演黑里。 哦。 就看完我就想， 所以你最后扮演的 就是黑里、啊， 就是黑里、啊， 而且他跟苏小丁站一块儿特别像兄弟俩 哦、 嗯，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天和， 就是、从外貌上也、 外貌上都像。 然后苏小丁是看完了之后，他就想演白里， 哦， 太有缘分了， 就很有默契啊，两个人。 他们觉得这个角色就是给他们写的， 嗯 嗯。哎，那你们在演这个，刚刚说这是一个悲剧，在演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来处理这个悲剧的呢？因为大。其他的都很搞笑，很闹腾、 这个不用处理，因为它故事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你的人物就行了。 哎，其实这个对你们来说挺挑战的，可能上一折刚在那闹着呢，下一折， 反正因为我上一折刚演完那个神经病 啊、 然后下来就是黑白里。 哇，这个情绪 调间隔的最近的 几分钟的时间，这就是换一个妆，而且妆还要抢一分多钟的时间，他就要换一人物。 哇， 而且 一秒入戏， 而且反差巨大的人物， 对， 这两个角色差的太多了，主要是。 哇，而且你接下来要你下一个，就你演完了这场这个黑白里以后，接下来是要上场是哪 个？隔一个是 邻居们 ，那个时间长。 你那个情绪就是得真的是不是得到后台去得平复一下才能再走进去， 主要是那个毛博士和那个黑白里那个得平复一下， 得平复一下， 那个太差的太多了 啊、 因为毛博士最后疯了， 嗯 哦完全是那么一个很极致的状态、然后他转成黑里要演一个特别宽厚的、特别性情特别温和的一个哥哥、所以这俩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那么一个关系。 对，这对演员的挑战真挺大的， 但他们自己过瘾呢、 哎，这演一个戏相当于演了三部戏， 是，所以累，所以这次累就是也是为这个事儿。 其实你看演员他身上，他其实有点像，也有点像运动员，就碰到有些情况下，他们愿意去接受一些挑战。就像刚才那个谁欣然说了啊，他本来一开始想要去挑战一下，然后看一看自己的演技程度能不能达到啊，结果没能如愿以偿，是吧？ 没有， 也不是因为这个毛博士后那个梅博士，梅教授后来这个。改我们调整完了以后，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这次 梅特别难演 哦， 对， 就是欣然 特别难 演的这个 难在哪？ 梅博士特别难， 难在哪个地方？ 就是因为首先说啊，知识分子的东西就比较复杂， 嗯， 因为这个牺牲呢，实际上是三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 哦， 而且又是那个民国气质的三个知识分子，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挺困难的。因为大家离那个年代都很远，所以之前我让他们其实都各自做了功课，看了大量的那些那个年代的一些资料 哦 啊，所以就是大家其实为这事儿花的心思还挺大的。 哦， 但是呢，对于欣然来讲呢，可能真是因为他以前还是演的以女性角色居多，然后纯这么转过来，而且又是这么性格特别鲜明的这么一位梅教授，他其实当时真的是承担着挺大的压力，再有一个就是说他自己事先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因为他是奔着毛去的，他本来是想演毛博士， 他可能自己心理建设也 之前对做的所有的功课所有的准备都是奔着毛去的，结果突然由于我们意外的一次就大家的一次就是读本儿、就把这个东西换掉了， 哎， 所以他也其实对他来讲很突然，但是后来哎呀，我觉得真的这次我认为欣然会惊艳到他这个过去的所有的粉丝 哦， 因为已经我们在排练场合成的时候有人没认出来他， 哇， 是对他很熟的人， 哇， 说因为他看到了他演邻居们的那个太太，那个叫女教书先生，那个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的， 甚至就是反而他换了妆，他们 在台底就说，哎，说欣然这次只演了个太太吗？ 啊， 说前面那个梅博士是欣然，他就没发现。 哇、 没有 哇，这对演员来说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高的一个评价了， 一个褒奖， 对， 是 就也就是说你反而变装大家能把你认出来，但是你变了气质反而没认出你来， 因为大家习惯了那个女装的那个、那个东西了，所以演、那个、 因为他造型上也反差非常大 哦， 这是博士。 哎，真是看不出来。我觉得 他后面还有一个邹，就发髻吗？还是什么？ 他是就是那个发片嘛，做的发片嘛。 哦。 哎，要是把他这两个照片放一起的话，像两口子。 是同一个。 对对对。 像两口子。 像生活了很多年，就是已经长得很像的两口子。 哎， 但这两个人物确实就差的太多。你看这两个人物，你 对， 就很容易确实被晃到。 嗯。 哎，他这个妆变化也挺大，这个化妆时间要很长吗？ 很快，这个要慢了，我们就没法保证正常演出了。我不能每一则中间都中场休息，这肯定不行。 哦， 所以这次我们还是没有中场休息， 没有中场休息， 一则连着一则， 一则连着一则。 哎呀， 所以他这次是最累的，就是宋涛是最累的，因为我们其他那五位演员，就是还有喘气儿的机会，赶妆的机会，他是完全没有，因为牺牲完了那一则，完了就是黑白里。 嗯， 一个是赶妆，再一个他整个人物状态一下要调到。 哦， 教书先生和太太， 嚯， 哎，很有那个，就这个教书先生那个感觉特别有。 这是刚才第一则《创造病》里边的 那 个 夫人 的 那个 夫妻两个， 对，那个夫人 月光族那一对， 对， 哎，其实那个我们说到老舍的作品啊。他曾经老舍先生应该自己也说过，说我的财力什么不够创作什么短片，对吧？他自己也说过，所以方旭老师，您怎么评价老舍先生的短片啊？ 我觉得老舍先生的短有不是所有啊， 嗯， 我他有些短片我觉得是很经典的， 嗯， 你比如说他的《断魂枪》， 嗯， 他的《上任》，他的《黑白里》， 嗯， 他老舍先生还有个特点，就是老舍先生的短篇反而故事性很强。 哦， 他的很多长篇其实倒没有那么强的故事性。 嗯嗯 啊 嗯， 你比如说我改过的《离婚》呐，《二马》呀，其实故事性都不是特别强。 嗯， 他故事淡淡的，你不能说他没有。 嗯嗯， 但他的故事都不是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故事， 哎呀，或者冲突很明显。 他基本上，他的老舍先生愿意他写作的方式，他愿意走人物的命运线。 嗯嗯， 你比如说我们已经大家熟悉的茶馆， 嗯嗯， 那就是王利发的命运。 对， 骆驼祥子呢，就是骆驼祥子本身的， 对， 对吧？ 嗯， 然后包括你像这个二马，也是老马跟小马的。 嗯嗯嗯， 哎。我这一辈子是一个老警察的，他基本上是走人物命运这条线。 嗯嗯。 但是他不是说以完全的故事结构非常精巧，或者说故事结构一环扣一环，他不以这为见长。 嗯。 但是反而在他的短片里边，倒显得就整个故事倒非常好看。 哦。 哎， 哦，咱这次把六篇集合在一起， 哎， 然后这个名字还叫《老舍赶集》， 对， 就有一种这六个作品一起来赶集。 哎，对，他其实他为什么叫赶集，是因为他以前有一个叫赶集的合集。 赶集呢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的名字。 嗯， 老舍先生呢很直接， 嗯， 就他虽然是文人，但他不绕弯儿。 嗯嗯， 你比如这个事儿从哪看出来呢？他从他给孩子起名字就能看得出来。 嗯嗯， 因为老大是生在济南。 嗯， 所以叫书记。 嗯嗯嗯， 老二就是二，所以叫书乙。 哇， 哎，所以这个赶集呢，他就认为，他说我这个短片都是赶出来的稿子，所以叫赶集。 哦， 是这么一个。 哦，就几张的那种的， 非常直接，非常直接。 哎，其实这就叫什么呢？真正的高手啊，越是高手，他出招又没那么复杂，是吧？ 是。 好，哎呦，今天非常感谢三位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方旭老师的最新力作《老舍赶集》将会在五月的 19号和2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感受一下这部全男班的演员们带来的精彩的老舍先生的作品。 嗯，好，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乔，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一场全男班的演出，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考，这次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笔下的短篇小说，透过理想家庭的万花筒来找寻自己的身影，用过去的故事思考今天的生活。今晚演艺群会走进老舍赶集。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